追看过星星比赛的，一看到这一幕顿时有点眼熟。在和玄奇战队的小组赛里，星星的选手莫凡和他的毁人不倦就是这样不紧不慢，耐心跟随着对手，等到最有利的时机突然出手，占到便宜后并不贪恋，反身退后，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，直至将对手击杀。此时看到乔一帆的一寸灰也悄悄绕到了对手身后，所有人情不自禁的就想到了那天比赛的场景。虽然这次是不同的选手，但毕竟是同一支战队，会采用一样的打法也说不定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倒真有些无趣啊。现场嘘声四起，显然莫凡的那一套打法特别不得人心。如果你是一次偷袭后就打爆对手，那观众也能看个爽快，但莫凡总是来回反复，屡屡就要高潮的时候就来一个鸣金收兵，反身退走。他打得娴熟流畅，但观众被这种节奏调戏得总差那么一口气儿喷不出来，憋屈得难受。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此时一看乔一帆貌似又要怎么玩，观众纷纷拿嘘声表示着他们的不满。嘘声中，萧杰扫了星星这边一眼，他反倒是不慌张了。这种磨磨唧唧的打法确实挺烦人的，但是这里是擂台赛，不是个人赛，每个选手都等于要面对车轮战。而这磨磨唧唧的打法虽然观赏性不佳，但事实上非常考教选手的水平，非常耗费精神。在擂台赛里，选手不能只顾着击败眼前的对手，为了整体的胜利，每个人都需要在击败眼前对手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保存战力，给下一个对手造成尽可能多的负担。因此这种消耗过大的打法在擂台赛里就有些不太适用了。诛仙战队的场上选手此时也好像听到了嘘声般的突然警备起来了，赶了一段路却没有看到对方角色，常识都知道对方是准备发动偷袭，这本是很常见的打法，不过摊到星星头上时却要更重视一些。因为毁人不倦那种没何止的跟踪，再然后迎风布阵那种没下线的躲藏，都是相当恶心人的。不过有过玄奇的投石问路，诛仙的选手当然就很有心理准备了，一旦发现对方有这种打法并不慌张，很果断的就朝星星战队角色刷新的地点赶去。这就是吸取玄奇上一场的经验了，别是对方又随便找个地方猫着，结果自己一番傻浪费精心。小姐一看自家选手挺快就反应过来了，应对也相当得法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们针对星星进行过积极布置，眼下这种局面更是特别研究过，此时鬼剑选手的应对完全符合萧杰的思路，让他心里倍感踏实。虽然此时一寸灰其实并没有猫在刷新点，但是就照这个思路打一定没有问题的。萧杰正这样想呢，突然比赛场上刀光一闪，乔一帆的一寸灰竟然在此时发动了攻击。诛仙选手是准备先去刷新点检查一番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已经放松了对身遭的警戒。乔一帆这一偷袭发动的时机掌握得着实不好，鬼见愁就地一个翻滚便避开了这一剑，起身时顺势撩起一记月光斩，一寸灰后跳闪避，刀光擦着鼻尖飞过，鬼见愁跟上就是满月斩。这月光斩满月斩本是两个技能，但是由于两个技能的衔接潇洒好看又实用，几乎 80% 的情况下都会联动，仿佛是一个技能的二段机似的。一寸灰闪过了之前那记月光斩，结果却被这记满月斩砍中，吹飞出去后地上连滚了两个圈，这才瘦身站稳。眼瞅鬼见愁刀光又至，急忙转身就逃。小杰看到这一幕顿时笑了出来，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 在他看来，眼前就是最好的注解。星星这一次偷袭做得真是太差了，完全没有拿到主动权不说，反倒让自己落下一个被动。此时被他们诛仙的追砍，萧杰心下真是快活无比，不由得就要朝星星这边看上两眼。萧杰多希望星星战队的众人脸上能出现点焦虑的神色呀，可是这一转过头来，就见那边一个个都稳坐钓鱼台，尤其是叶修脸上还挂着笑呢。萧杰很想说点什么，但看没人转过头来理他，终于还是忍住。比赛场上，乔一帆的一寸灰转身钻入了身侧一条小巷，双方擂台赛用途是一座古镇，落日的余晖下，一寸灰虽然钻入小巷就立即转弯，却把影子长长的撒在了身后。鬼见愁冲过来时见了个正着，不慌不忙加速赶上。 细节决定成败啊， 小杰感慨连连。本场星星对诛仙的比赛依旧得到了电视转播，此时场馆内所放的各种视角中也就是转播画面，方才那一瞬间正给了一寸灰拖在身后的斜长影子一个特写，转播解说也及时分析着乔一帆这一失误。 应该背对夕阳而不是面朝啊， 解说正感慨着，结果就见一寸灰的脚步停下，蹲在墙后布下了一个刀魂，给自己增加力量智力，已经做好了偷袭的准备。 这个我相信诛仙选手是不会没有防备的， 解说说的还是挺有自信的。利用转角偷袭，这打法太基本了，职业选手怎会不提防着。果不其然，诛仙的鬼见愁追过来时并不贴墙行走，而是多走两步绕个较大的弧线，如此拉开空间防备偷袭的基本操作，哪会有职业选手还搞不清楚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一寸灰手中太刀依然挥起，一记掠光斩朝着鬼见愁连人带刀的掠了过去。 这偷袭， 解说正要点评这偷袭和之前乔一帆那次贸然出手一样有些太儿戏，结果就见诛仙的鬼见愁像是傻了一样，手中太刀挥起，也不知是要干什么，结果任由一寸灰的这一记月光斩劈到了身上。月光斩后接满月斩，完全一样的套路，只是满月斩的吹飞攻击之上，乔一帆又手快地补了一记鬼斩。鬼见愁飞出的势头顿时更足，像个炮弹似的直朝那边泥里就扎了去。诛仙选手连忙一个瘦身操作，鬼见愁大头撞的变成了一个鱼跃前翻滚，翻滚的同时已经侧身，刀光从腋下亮出，顺势翻起的同时就已经一个拔刀斩朝着身后甩了去。结果刀光洒出，一寸灰压根就没过来，那边刀锋一斩，鬼身之下涌出，已经接连两个鬼阵朝这布了下来。转播解说这时候忙啊，又要忙着解说现在的场面，心里却又放不下刚才鬼见愁怎么就中了一寸灰的偷袭。不应该呀，这么简单的偷袭就是自己上场恐怕都能闪过吧。不过双方现在交手正激烈，实在没法切回画面去看刚才的回放，解说只能先关注眼下，结果盯着场面边看边说，说着说着就把自己说愣了。 星星的一寸灰现在已经放下了第四个鬼阵，把这不大的一片地方弄得像个鬼阵百科全书，诛仙的鬼见愁看起来办法不多，他的身后左右都是高墙，唯一的出路正好被一寸灰给卡住。大家看，一寸灰并没有把所有鬼阵一股脑的堆进去，阵与阵之间是有层次的，这样当鬼见愁向外冲的时候可谓是层层受阻，很难掌控好节奏，一寸灰呢就从容的多了。拔刀斩，哦，鬼见愁的反应还是相当机敏的，他避开了。咦，他这是要干什么？鬼见愁一直朝前，这边是墙啊，哎呦，撞墙了。哦，是黑暗之种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暗阵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鬼阵叠的太多，我也没有注意到。这是一寸灰什么时候放下的呢？总之鬼见愁现在是踩在了暗阵里， 黑暗状态让他看不到方向，结果走墙上去了，这个有点狼狈啊。暗阵的效果好像取消了，鬼见愁转过来了，哎呦，又冻上了，冰阵。一寸灰占据绝对的优势，说实话，我又想提前宣布胜利了，不过因为刚刚得到过教训，我们还是先把比赛看完。 解说一边分析着形势，一边算是拿自己开了个玩笑。上一场的比赛，解说最后还是没忍住宣布了林毅会获胜，结果却被包子打了脸。所以这一场乔一帆占据绝大优势，他却不敢再轻下结论了。 鬼见愁被一寸灰封锁在里面，完全出不来，星星的选手充分利用了地形，充分发挥了鬼阵的优势。好，现在转播画面给出的是一寸灰此时技能术的运转状况，感谢导播捕捉到了这一场景。大家看啊，一寸灰现在所有的鬼阵都在运作当中，所以在技能术中所有鬼阵都处于冷却转中的状态。看这些冷却中的转动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节奏？我觉得这时候要是能来点配乐就更精彩了。哦，现在一寸灰加快了节奏，鬼阵更快地被释放了出去。现在的场上一共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也有点数不清楚。但一寸灰突然聚齐这么多鬼阵，他是想鬼神盛宴。漂亮，一寸灰发动了鬼神盛宴，所有鬼阵爆开，直接一波将鬼见愁剩余的生命全部带走了。一寸灰赢了，赢得漂亮。 转播解说忘情地呐喊着，